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，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位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，却触目惊心的往事，呈现在人们的眼前。请听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记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我一直在想，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，劳改犯，将来释放了，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。可是在加边沟待下去，却有可能饿死，因为一个月才吃24斤粮食，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，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。还有加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，就是摘掉之后也不许回家，这不是终身流放吗？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。两者相权取其轻，经过半个月的思考，我拿定主意了，来一次刑事犯罪，犯罪要轻一些，够判刑，判个1-2年就行。但是这种判1-2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呢？我又久久地做不出决定。打人，打组长或者分队长，不行。省检察院的张宇佩因为和组长闹矛盾，用铁锨砍了组长的头，逃跑在雨泉火车站抓获，没押回农场，在酒泉就被处决了。偷仓库的粮食，把锁撬开，也不行。这种罪行太轻了，只能进严管队，而且要捆一绳子，挨捆的罪可是不好受的。绳子解开以后啊，胳膊上的肉被勒得一条棱一条棱的，像麻花一样。我非常苦恼地思考如何犯罪的问题，久久未果。可是这个机会却突然的悄无声息地降临了。那是5月初的一天夜里，我在厂部门前的菜地里浇水，猪场的一头小猪跑到地里来了，正在用它的长嘴拱地啃食地下的那时候还没长大的水萝卜。当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打死这头猪可能就能实现我的愿望。去年秋天呢，有个叫李志的人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打死了一只兔子，烧着吃掉了，被领导知道了，捆了一绳，开了一次批斗会，还记了一次大过。农场里有规定，记3次大过的人就要正式逮捕，送劳改农场。我这时候想，打死一只兔子记一次大过，那么打死一头半大的猪还不记3次大过吗？一只猪的价值可比3只兔子的价值高多了。想到我终于有了这么一次好的机会，能去劳改队了，我的心呢，激动地跳起来了。我提着铁锨，悄悄地向猪走去，我还担心猪看见我就逃跑，就故意装成是寻渠的，到了猪跟前先没有动手，而是一边往梗子上培土， 一边往他靠近。我的担心纯属多余，其实那头猪早就看见我了。我离得他很近了，他还抬着头看了看我，但接着又拱地里的水萝卜了，对我理都不理。我突然明白了，加边沟农场的猪平时在这里拱拱食，在那里拱拱食，右派分子们根本就不敢打他，他根本就不害怕人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的胆子又大了点，我又往前挪了两步，抡起加边沟的铁匠们锻打出来的又锋利又沉重的那种铁锨，朝着猪背打下去。我是抡圆了打下去的，那一锨的力量是很大的，猪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。猪并没有死，它尖利的吼叫着，挣扎了一下子又爬了起来。它的两只后腿在地上拖着，两只前腿趴地往前爬，爬的速度还不慢。它还吱哇吱哇的叫，叫声响极了，传到好远的地方去。看它不死，我就连着补了几铁锨追着它。我嘴里还大声地吼着，你还想跑，狗日的你还想跑。终于我把那头猪打死了，它躺在地上不动了，也不叫唤了。打死了猪，我的心情很兴奋，再加上一连打了十几锨，我的虚弱的身体也累了，出汗了。我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休息，心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传扬出去，叫队长们知道。可这时和我一起放水的曹怀德和于兆元跑过来了，问我出什么事了。他们听见了猪的惨叫声，曹怀德看见猪了，吓得叫了起来，说我老徐，你惹下祸了，这下可要倒霉了。他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，可是我说，老曹，你怕什么？这是我干的，我做的事儿我来承担。去，找个刀去，剥开，剥开了吃肉。曹怀德抖抖索索地说，我不吃，我可不敢吃，吃了肉可就说不清了。你干事太莽撞，这事儿让领导知道了，我和老于也要倒霉。于兆远一点也不害怕，他说，老徐干得好，这头猪够咱们吃一个星期的，来，咱们拉到东边的沙窝子去，到那里扒皮去，记住要严守秘密，谁也不准说出去，说出去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，非得叫捆一绳子进严管队不可。这可是我没想到的，我原计划打死一头猪进劳改农场的，可是于兆远和曹怀德却认为我是饿极了，想吃猪肉了。我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，也不好阻止他们吃肉。结果呢，我们把那头猪拖到东边的沙窝子里，用一把折叠小刀把猪皮剥了，把肉割下来，烧得半生不熟的吃了一顿，剩下的又用猪皮包起来埋好，每天夜里都去割一块烧着吃，吃了一个多星期，吃到后来肉都臭了，我的计划落空了，我心里啊，那个沮丧啊。那头猪吃完了，我们又饿肚子了，于是我就又想，不行，这样饿肚子可不行，我还得再干一件坏事，一定要进一次劳改队去，不能等着饿死。 本书通过当事人的讲述，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，尤其对政治灾难下人陷入饥饿绝境的逼真描写令人触目惊心，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， 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的体味，心怀触涕的反思。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这第二次犯错误，又是个天赐良机。有天傍晚，我正在麦田里浇水，看见农场的羊群归栏了。加边沟农场呢，总共有八群羊，估计有近2000只。那天我看着七群羊回来了，还有一群没回来。我灵机一动，就提了个铁锨，到卧龙岗东边的羊群必经之路上站着，等最后的一群羊归栏。加边沟的羊经常是在东草洼那边的草滩上放牧。我等啊等啊，最后一群羊终于回来了，一个右派赶着羊群走到跟前了。我啥话也没说，冲上去就朝着一只绵羊的头上打了一锨。那只羊一声没叫，就扑通一声栽倒了。那个右派是和我同一批从兰州来加边沟的，是兰大附小的校长，一个老头子。他先是愣了一下，继而惊叫起来：小西，你疯了吗？你不想活了？我对他说：不是疯了，我是饿了，饿极了。他说：饿也不能这样干的，大白天的你这样干，你不想活了？我说：正是想活才这么干的，不这样干呢，就要饿死了。兰大附小的这位校长是位胆小谨慎但是心地善良的人，他当时吓得够呛，数落我说：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呢？你打死了一只羊，我可怎么给领导交代呀？我对他说：你回去报告去，就说我把一只羊杀了吃肉了，你不就没责任了吗？那位老右派战战兢兢地赶着羊群走了。我把那只羊拖到沙窝子里，扒了皮开了肚，美美地吃了一顿，还是点着火烤着吃的。吃饱了，我就在沙窝子里躺着，等着人来抓我。我想那位校长肯定要去报告的，可是我等了好久，都睡了一觉，还是没来人找我。到了半夜，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。第二天也没人来找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位校长回去以后跟组长汇报一只羊走失了，好几个右派在东草洼找了一天。我连续4-5天，不是白天就是夜晚，偷偷的一个人跑到沙窝子里去，把羊挖出来烤着吃，剩下的用羊皮包起来埋好。我有时候白天故意大摇大摆的去吃羊肉。我整整吃了一个星期，把那只羊吃完了，谁也没有发现我打死了一只羊吃了肉。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一心一意的想着要进监狱，有意识的去犯罪，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反倒吃了个肚子圆，这不是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吗？那就算了吧，就在加边沟待着吧，能偷就偷点，能吃就吃点，混日子吧。说不定再有个1年半载，劳教就结束了，老天有眼，叫右派回家。到那时候，还是劳教释放犯比劳改释放犯名声要好一些。可是，没想到的是，突然发生了。吃完羊肉才3天的一个傍晚，我刚刚吃完饭，我们的组长通知我，梁队长叫我到他的房子去一趟。我走进农业大队的办公室，梁敬孝 正在召集分队长们开会。看见我，梁静孝就说现在散会，但是大家先不要走，我们要举行个仪式。办公室是间大房子，一头有个套间，外边是会议室，还有一盘炕。梁静孝刚说完举行个仪式，套间里走出个警察来，小小的个子，大概也就1米6的样子，说我现在宣读个逮捕证，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逮捕令，查现行反革命分子习宗祥。宣读完逮捕令，那警察说，习宗祥，为了你的安全把手铐戴上，并且他还说，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间房子里，不准出去。我当时一头的雾水，我不就是宰了一只羊打死一头猪吗？怎么成现行反革命了？是不是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事儿又有新说法？我就问了一句，能不能说清楚一下，我怎么反革命了？跟在小个子后边出来的一个警察凶狠地吼了一声，上去睡下，不准说话。我就躺在外间的土炕上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农场的汽车送我们到酒泉火车站上车，回到兰州押在畅家巷看守所。1961年4月宣判，判我5年劳改，但是到了1962年又宣布通过复查，复议庭认为我没有罪，予以释放。 习宗祥先生讲完了他的加边沟的故事，他在讲述的时候，讲到滑稽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，讲完了他也很平静，点烟给我倒水，然后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，我在加边沟就这么点事儿，没什么叫你感兴趣的故事，对吧？我没有回答他，反问，关于你在加边沟被捕的事情，别人也跟我讲了，但谁也搞不清楚你是犯什么罪被捕的，请你讲讲这件事，还有你后来的经历。他回答说，哦，罪名嘛，是组织反革命集团。什么？组织反革命集团？他的回答太令我惊讶了。 这话说起来啊，就又长了。我在手工业联社的业余学校当老师的时候，认识个叫姚家达的，还有个叫马新的。这两个人都是业余学校的老师，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。两个人都是高中毕业，出身都不好，没上了大学。我们有几乎相同的经历，所以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多，有共同的话题。1957年反右，我被送到加边沟去了，姚家达也是右派，但留用了，降职降薪。马新因为态度好，没定右派，但也下放到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去了。我前边说了，我是1958年4月10号宣布劳动教养的，4月20号去加边沟的。这中间的十天，我的心情特别不好，不知道到了加边沟会遇到什么倒霉事儿。由于是好朋友，姚家达和马新就天天陪着我，叫我散散心。有一天，姚家达还说，咱们照一张相去吧。过几天就要分手了，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见着面，照个相留个纪念吧。相片照出来了，马新的字写得特别好，在相片上写了一行字，让我们的友情像森林常青。我们都把相片拿回家挂在镜框里，大概就是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的原因吧。这时候就有人向领导反映， 说我们准备偷越国境，跑到外国去。领导还找我谈过话。那时候我的心情特别不好，火气正没处撒。领导一谈话，我一下子就爆发了。我说是哪个王八蛋造的谣？狗日的，怎么恨人不死？这不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吗？到了嘉边沟，我们三个人还互相通信，讲述各自的情况。有一次，姚家达说他已经不在业余学校当老师了，退职了，经人介绍到兰州的陶乐春饭店当服务员去了。他说他宁愿端碟子洗碗，也不愿意让原单位的那些人瞧不起他。他还说在陶乐春饭店，他认识了一个人，饭做得特别好，人特别聪明。我在给他的信中说，我们组里也有个人特别聪明，生活能力非常强，家里没给他寄过一斤炒面，但他也没怎么饿着，他的名字叫于兆远。城关区公安局把我带到兰州，审讯中让我交代发展了哪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。我才知道，自从我去了嘉边沟之后，公安局一直在盯着我们三个人，检查我们几个人的所有的信件。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三个人是个反革命组织，我们在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期间还在发展反革命成员。结果判了我5年，判了姚家达4年，马新8年。法院宣布释放我的当天，街道干部就到我家来通知到派出所参加学习。虽然宣布了无罪释放，但要经常的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，把自己置于专政机关的监督之下。生活上的问题吧，工作当然是找不到的。街道正好组织了一个架子车队，我就买了一辆架子车，加入架子车队拉货挣钱吃饭。到了文化大革命，又遣送回原籍，高兰县青白石公社去种地。我的婆娘麻烦由我父亲照看，为了拉扯我的娃娃，我父亲70岁还没退休，拉架子车。1979年落实政策，我就在水墨沟小学上班了。教学是不行的，搞总务。现在的情况好了，你看，我们能够坐在一起，谈谈从前的事情了。社会啊，真是进步了。